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啊，喺呢一集入边咧，就仍然第一节讲翻英超联赛事先啦。因为搞埋琴晚嗰场波之后咧，就剩翻李斯特城对车路士嗰场波啫。咁啊，今晚嗰场波，我哋阵间再嚟一个短评。咁啊，首先先讲讲礼拜六日嘅赛果啦。咁啊，阿士东维拉主场嚟讲就输咗俾呢个阿仙奴，0-2。咁正常嚟講，阿士東維拉應該好難啊，拍檔係咪啊？ 我諗 套用啲醫生講嗰句都差唔多 certified 㗎啦。 嗱，以我所知咧，如果你話好似舊年李斯特城呢啲咁嘅環境能夠保到組咧，忽然間由最尾嗰位帶翻上嚟咧，就十屆入邊唔多，得一兩次係見到啫。勝利大逃亡係做到出嚟嘅。咁啊，陣間先再講啦。咁啊，班尼茅夫就2-1主場擊敗咗曼聯啦，先簽滅呢個車路士，再搞埋呢個曼聯，基本上係。咁啊，然後水晶宮1-0贏咗修咸頓。咁啊，利物浦2-2品保時嘅情況之下咧，就追和咗呢個西布朗。曼城又係喺臨完場嗰陣咧，就係贏呢個絕殺咗呢個小文斯。咁啊，就愛華頓同呢個諾域治1-1打和。咁啊，新特蘭咧再輸俾屈福特啦，咁上令到屈福特升到一個幾好嘅位置度嘅。咁啊，熱刺咧又係今週賽事有好多場波喺臨完場先入波噶，喺89分鐘咧就俾紐卡素反勝咗。咁然後韋斯咸啦就繼續0-0同史篤城打和。咁啊，拍檔先講翻曼聯嗰場波先啦，因為佢嗰場波就係、是。班尼茅夫主場就夾住呢個上一場波贏車路士嗰個氣勢咧，就對呢一場波嘅。咁啊，呢場波入邊咧，雲高爾就派出一個近乎係一半係唔好話後備喎，係青年球員上陣喎。 哦，咁佢唔想攞冠軍啊，三甲咁。 咁啊，嗱呢場波入邊咧，即係阿芬，你去即係睇下有冇你去評一評啦。因為咧。去到今時今日，曼聯雖然阿雲高爾就話喺歐聯出局之後，佢話：喂，你哋啲人對曼聯嘅要求太高啦，根本上係。但係如果依一隊班霸嚟講啊，我哋有一個咁嘅期望，其實係唔係低嘅喎？ 講翻嗰場波啊，我有留意過，就係第一佢班尼茅夫嗰球第一球波咧好靚嘅，即係直接彎入去。令到嗰個守門員同個後衞有誤會，即係個守衞以為 佢俾個直球角球就彎入咗。係 啦， 係啊，直接。 即係如果個守門員冇動作咧，嗰個守衞可能擋頂到嗰個波。即係呢個係我講。好啦，到曼聯追和， 係 好有意思。其實咧，大家冇留意，班尼茅夫咧應該啊唔止贏2-1。 係。 佢有一球單刀俾龍門， 點 解啊？救到嗰個波，亦救得好靚。 嗰個死 但係第另外有一球近門射高嗰個波咧， 真係慘嗰個波。 嗰個波真係最有機會，佢一即係sorry， 我唔記得咗邊個。佢有佢一級已經空曬位，哇！佢大腳射 龍門 已經投手。即係我哋喺呢度睇咧，其實我哋睇班尼茅夫贏2-1嗰個波嗰、那個角球咧，真係靚到暈咧，就係佢一喐。曼聯 個走位啊，走位你嗰個整個防線散曬， 未見過咁空嘅曼聯防守，俾個人中間12碼點冇人， 係啊， 一射即係其實即係任射嗰、那個波，即係對唔住啊，我覺得曼聯輸得抵，即係冇得唔好再拗，即係問題就話好似阿文高爾後面話曼聯嘅球迷要求高，其實呢個唔係要求高嘅問題，係一個我覺得嚇。不知點解啦，雲高爾嗰個技巧啊，我諗已經係脱咗少少節喺呢個英超嗰度。 係。 嚇，同埋佢對於曼聯嘅球員嘅，即係我諗係掌握啊配合咧，仲係混淆緊。因為睇佢賣咗一啲我哋認為有用嘅球員。當然啦，即係小豆喺德甲嗰邊係啦，發光發亮啦。其他的一離開了曼聯好像脫胎換骨，但是現在看回曼聯那個之前我們都評論過好像星期尾點每一場波都有每一場的不同人， 每一個常規的陣容 那變了即你其實看上來即很低層次的失誤，即我覺得那就變了你說如果要問呢，即其實希望就是留意一下 雲高爾之後怎樣再解釋，因為我想曼聯球迷又好球會又好應該不會再有些即什麼耐性，不會好像車路士比摩連奴那麼多機會 是。但有一個疑惑在網上來講抨擊得很重要的，其實在那場球的進攻的傳員最有威脅是全部產生了一個打中場的費蘭尼那裡，而他當時的惡劣環境之下他反而換走個費蘭尼再換個巴維入來，其實在那個環境來講每一個年輕球員出來其實坦白講，他不是一個常規的正選球員。你可以不要放得到，譬如好像麥尼亞這些，你一路有其他一線球員是鬥著去行的。我覺得十個人來鬥一個沒問題。但在那場球裡面你放太多，尤其後防線，你放那麼多年輕球員入去。其實你看到麥尼亞被人養啊養啊養到真的他不夠一個水平的。 其實在那個情況下，嚴格講句，我真的很懷疑他那個做領隊的那個能力是怎樣的。因為你看到譬如他一早開始麥尼亞你給他踢，但是他在很末段就換了宗師入 去， 在那裡講緊一樣宗師有受傷怎樣。喂，如果是這樣我情願 你一開始給了宗師踢 先，宗師踢先，他不得你就出來好過現在這樣，你找進去你換他進來，他是後防球員來的，他不是可以救你，不是贏緊波我換回個後防來穩定 進攻， 你輸緊波找他來救什麼。說句不好聽，好話不好聽，如果有些曼聯的球迷可能他根本就不想曼聯贏波 因為為什麼呢，他當時左右兩隊集是一個年輕，再加上麥尼亞都很年輕，而是都知道白蘭達肯今年來做替工的，在後防那裡整個後防線根本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中間我同意曼聯球員之中的名單很多受傷，但有時有受傷不可以賴曬那些教球員自己本身，你又不小心，你又點又點點，其實中間可能有些受傷是一早已經有少少嘅，你冇俾佢足夠嘅 recover， 你冇俾佢足夠去唞，你唔會因應呢啲場波唔緊要啦，叫阿芬去踢都得㗎啦呢啲，咁你俾佢偷又休息一下嘛，冇照樣 佢真係輕視咗對手㗎， 但佢都係打到散曬個傷曬嘅。五勞七傷， 因為你在後備席入邊嚟講，如果你有心追翻呢場波嘅話，其實你首先一樣嘢，除咗宗師之外，佢出翻之外，你可以將麥尼亞擁去邊度？你同埋你今時今日譬如話仲有阿里樹揚格，阿里樹揚格本身都唔係第一次打逆位㗎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你變咗咪成個係有經驗嘅陣容下手法咗先咯，基本上係。 成日佢都講緊一樣嘢，嗰啲球員有傷。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話我就好懷疑一樣嘢，如果我作為領隊，我都會覺得睇到班尼馬夫嘅近況係一路係上升嘅。你仲去咁樣睇小人，冇啲可能。其實喺嗰日睇到場波咧，班尼馬夫即係喺我覺得就話佢贏波係實至名歸嘅。咁啊，另外有一樣嘢就話，我覺得佢贏少咗啦。贏少咗，基本上就係第一中間可能個把握唔係咁十足啊。咁就入得咁少，否則一早將你 KO 咗啦，已經你幾球波係嘛？即係你會睇到人哋好似阿芬壽講過第二球嗰個角球嗰個，肯定一個有訓練過、有練習過，佢唔係一次半次，係有個常規練習過，我就練到好純熟，一走一喐，哇！咁犀利嘅，我散曬啦呢次咁算，即係你。反觀我不見到你曼聯有啲咁喎，即係曼聯有冇啲咁嘅時候，我當然唔係嗰啲球員一定係佢嘅問題，你個領導層嗰度有冇一啲方法，有冇一啲計去諗過，我哋咁樣試下咁樣做練一練咁樣得唔得？冇嘅，即係好簡單嘅嘢嚟嘅嘛，咁。死梗 㗎啦！有個疑惑，我想問李 Sir 啦。一路以嚟咧就對迪比咧都有一個意見喺度嘅，但係其實好坦白講，我初睇迪比踢波嗰陣咧，你個閃光點就喺個世界盃嗰度，因為佢入咗幾球波，仲有一定嘅質素。而家我反而有少少為迪比去平反嘅，就係話係佢唔係一個好似阿里樹揚格會翻後幫嘅球員，但係呢個亦都係喺個領隊個問題度。因為我覺得好坦白講一樣嘢。 如果你本身呢個球員本身去個長處喺進攻度嘅，係你成個戰術體系入邊，你攻係攻唔鋭啊嘛。其實如果你迪比唔翻後嘅話，冇問題㗎。 其實 以前傑斯都唔翻後㗎。 其實中間你話我哋即係都係一個青訓教練嘅，都係要靠揾青年球員嘅。即係我覺得你一個青年球員，佢哋有機會有個亮點出嚟，但你要唔係話見到哇踢得好好呢場波。你有很多數要計翻落去噶，嗰場波嘅對手係點咧？係啊，嗰場波自己嘅隊友係點咧？係嘛？而家好簡單，如嗰場波十一個人，有十個天王巨星跟住佢，人哋都吸住啲天王巨星，唔會留意佢個僆仔，佢就有會機會咪搞掂咯。而家佢嚟到你擺到咁高點咁高調，人哋就俾啲壓力你，一壓力你咪即刻出曬嚟，你唔得噶原來啊。咁呢樣嘢我同意你所講就話。我又不會怪責他，不過其實我一直都講緊一樣嘢，我一直都講緊嘢，我唔會怪，我都係同樣我唔會怪責佢迪比。一樣嘢就話好簡單，係你揾我踢噶嘛，唔係我嚟嗌你俾我踢噶嘛，啊你唔俾我踢，你話我嚟到表現唔好，要我後備我都冇聲出格，但係你仲不停咁用我。 因為最大問題是 用是即係用唔係問題，用你有冇將我嘅問題講翻出嚟？有冇教導我去點做？呢樣嘢我唔知佢有冇。 因為嗱，其實坦白講啦，就算唔好講其他，就係講啊馬達啦。馬達其實已經喺今季好平穩地喺正選陣容度嘅，但係呢個馬達咧都唔係以往嘅馬達嚟噶，因為佢直情係即係嗱，我見到成個曼聯咧。係個執行嗰個紀律同埋所謂佢個指令係好強嘅，因為點解咧？我每一場波打到今時今日十幾場都係咁樣踢，一定係領隊落咗一個咁樣指令。但係其實反而其他嘅，我見唔到啲球員有一啲叫做閃光點啊，踢到佢自己想踢嗰啲啊。 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最近呢兩三場曼聯嚟講都係唔係打得好嘅。 係 點解會咁咧？其亦都一個回應翻之前一樣嘢，就係話。點解啲人咪成日廢廢啊？雲哥爾，點解你仲係要用朗尼？點解用朗尼？其實好簡單，一個字咁淺話俾你。佢根本係搞唔掂啲球員。 係。 佢係靠朗尼去出面。而家你睇翻幾場波，就算朗尼係啊，冇錯，嘥咗好多機會啊。因為受傷或者大各位有啲佢已經呈現老大啊，就話下波啦。但係佢喺嗰種嘅時候，整隊波打嘅時候咧，都 個凝聚力係會喺度嘅。 所以有中間呢個問題咯，佢而家冇咗朗尼，咁咪即係死咯。基本上嚴格嚟講，佢一路以往啊，響巴塞啊點樣嗰啲成績，唔係佢得嘅，係嗰啲球員得 嘅 啫嘛。 呢樣我認同嘅，因為你環顧曼聯入邊成個十一個正選陣容之後，除咗朗尼之外咧，因為卡維克成日傷啊，其實你係好難再揾到一個叫隊長級嘅人。係 啊， 喺個陣容度壓制 我。正如我曾經去馬來西亞喺亞洲足協開會啊、傾偈啊嗰啲嘅 seminar 傾，主要你喂，如果你係一個世界級教練，有呢一班球員，你有邊一個球員一定要嘅咁樣？我好奇怪㗎，有啲人又話馬洛當拿有好多，咁我特別我就話我要鄧家， 係 我要鄧家。喂，鄧家唔係好波啫喎，唔係。我唔係話佢鄧家好波，但係阿鄧家喺度咧，佢好有感染力，令到啲球員讓咗走多一步。咁呢個係好重要嘅，你多個人喺中間幫你發發號施令，你喺場邊點捱都唔夠佢好噶嘛。 冇錯， 佢喺度，所以你係啊，好啊，冇錯啊，麥當娜好啊，咁又上帝之手又點樣？即係我變咗就覺得，喂，嗰個球證睇唔到啫，佢呢啲咁嘅嘢一睇到。可能就死咗咯， 係 啊，對你冇好處喎。 其實我想補充少少嘅，就係我哋大家正話傾嗰個問題咧，就話好似話其實不嬲都係搞掂咗更衣室裏邊嗰個，即係因為球員好得意啊嘛，即係好得你安排嗰啲嘢，但係出到去踢嗰陣時咧，就喺球場裏邊就有一個係啦，即係呢一個咧，其實你哋即係大家。傾你認唔認同都好啦，我哋認為咧就係，因為好似話齋啫嘛，即係球隊同咩，好似一個機構，你搞得掂一啲螺絲需要嘅，佢就運作好順噶啦， 係 冇錯。 啊，但係而家咧，我哋即係我哋大家三個傾，其實就係話今年雲高爾特別啊，今年係好特別，即係你問點解就即係。 因為我哋即係好難評到佢嗰個情況，因為我哋用以前佢喺巴塞，以前喺拜仁，以前，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嘅英超咧，我就覺得嚇喺其他即係我哋以前所謂二三線嘅球隊湧曬上嚟嗰個表現，相對咧我唔知道雲高應該咧，佢仲覺得我得，即係我以前嗰個朵啊，應該仲有得食。好啦，通過之前嗰啲，佢仲唔憤氣。歐聯出咗局，佢都覺得唔憤氣。回應翻，可能就話點解？佢真係睇你對升班馬，我仲唔執你嚇？點知真係好話唔好聽， 食咗 一個。唔係俾人牛 肉棍，因為而家呢一刻嚟講係即係可以用清算佢嘅時候啦。 我其實 絕對係嘅，因為點解咧？嗱，每一個教練有一套方法嘅，譬如話你就算嗱經歷過兩季，使咗咁多錢，都打出呢種成績係嗱，調翻轉咁諗喎，李 Sir 會唔會咁樣對莫耶斯好唔公平啊？ 絕對係嘅。 嗱，因為莫耶斯咧，雖然話你唔中意踢佢啲波球， 其實莫耶斯唔公平就。係啲球迷自己係過分啫嘛， 因為你莫耶斯俗語啲粗鄙啲咁講啊，都仲有一條方面話叫九九八十一斬啊嘛。 我話俾你聽，你要講即係睇翻成個整個局勢嘅。莫耶斯當初咧，佢係排都冇嘅，唔發俾佢當領隊嘅。但係有人撐佢，就話唔係啊，佢都好用心嘅，俾個暫時嘅俾佢做先，等佢考埋搞掂啦咁樣。呢、這個係費爵爺都當其時撐過佢嘅，咁但係始終一樣嘢咧，佢未到嗰個層次咧，就始終係未到嗰個層次。咁相對一樣嘢咧，有個人咧，佢自己以為自己有層次，佢唔記得嗰陣時咧，即係成日講嗰句就係話，我哋記得我哋以前後生當青訓教練都有個教練，好巴閉嘅同學，唔知你記唔記得佳玲？足球隊，唔好講邊個啦。佢根本佢踢波連個波係圓係扁係高係低佢都唔識嘅。 係， 但係佢出面嗰班後備嗰個都係乜乜代表隊嚟㗎嘛。係，自然就唔使你講，你出到你就係寫張出場紙。 因為 帶嘢去球場。 莫耶斯講嗰句説話嘅，翻轉頭去諗，佢話一樣嘢。如果我知道曼聯俾咁短時間我就唔會用呢個方法教曼聯嘅。他會用一個最現成的方法去先保持到曼聯落去，因為他諗住喺曼聯嘅場做嘅。嗱，講翻轉頭，唔好講咁遠，去到呢一刻嚟講，你今場波放咁多僆仔落嚟，係咎由自取，你唔可以話冇球員，因為當初你係將最好嘅送走曬佢。嗱，你諗下，而家小豆喺德甲入邊入幾多球波？ 係啊， 係咪先？嗱，算。我不講韋碧克，因為韋碧克肯阿仙奴都傷緊，公道啲咁講。咁 傷咗，但係佢未傷之前都係射手。 你而家連呢個連特加特你都要出腳陣，點解你要將讚奴沙送咗去多蒙特？嗱，如果你而家你唔夠人嘅情況之下，最現成同埋一樣嘢話，讚奴沙肯季初第二場波係靠佢一入一比零贏咗個三分嚟嘅喎。 冇錯。 你喺一月份，但係趁而家讚奴沙肯嗰度做後備，你快啲召翻佢翻嚟。 其實我當初咧好奇怪，點解讚盧沙會俾佢 係啦， 麥揈走咗嘅，借咗俾人嘅。佢打得唔錯噶， 同埋佢都係 入咗球波好靚，全靠 佢 個 戰術都係要逆位噶嘛。 係啊， 你經歷兩季嗱，係人都知道啦。舊年季初佢堅持要打三五二，後期又就轉翻呢個聖誕樹陣式。跟住再做呢、這個係除咗4-3-3冇用過之外，咩陣式都用。一個領隊用咗兩季，用咗四五套陣式，你都未攞到一個 formula 出嚟。我係睇唔到最大問題，個球員嗰種真性心都冇埋。嗱，喺莫耶斯嗰陣咧，係打唔到 formula， 但打我見到班人係好有拼勁想踢嘅。 係啊，佢即係諗做唔到一個好嘅陣式去打，但係佢哋班球員仍然係有。好有motivation 去踢個波嘅， 你見有推進力㗎，隊波仲 而家啲球員患得患失㗎。 唔係李永領隊叫我猜啊嘛，掌控個球波啊嘛，製造機會啊嘛，最緊要睇得通嗰下先至一個直線入去禁區入邊啊嘛，我咪繼續跟你指示去做咯。 其實而家你發覺佢最叻係乜嘢啊？亂點鴛鴦咯，係將啲唔 而家焗住 擺落去， 而家大條道理可以亂點鴛鴦啦，都唔夠人俾佢用啊嘛。 咁其實唔係嘅，你冇嘢㗎，你擺落呢個低位都得㗎，你可以得㗎。 你直情開聲咯。係、哎，我而家好多人受傷， 係 全部受傷。我呢兩場波輸唔緊要，我而家老細唔諗冇得諗噶啦，等佢哋好翻曬，我哋先至爭四強啊嗰啲。 同埋仲有一樣嘢啊，佢係死好命嘅曼聯。其實經過呢一周嘅賽事之後咧，佢應該係要跌落第五嘅，就係、是、因為熱刺喺琴晚嗰場波俾紐卡素反勝咗。如果熱刺攞到呢三分，根據得失球差嚟講咧，曼聯喺經歷呢周入邊係要跌翻落第五。即係其實到有今日呢個成績入邊嚟講，我哋上嗰場波上嗰幾集，李 Sir 都講過噶，佢話其實唔係因為曼聯打得好。是因為今屆有幾隊波係失咗準，佢從來冇改善過。 特別是那些強隊去 車路士啦，你試下車路士發揮正常， 失分喺一些情況之下。 如果車路士發揮正常，其實而家曼聯排喺邊都冇人知道。 係啊， 所以根本咧呢隊波其實唔接受嘅，肯睇出嚟嘅足球啦、管理啦，同埋個成績上啦，其實真係唔接受。 直情唔好睇啊！場波呢波唔好睇啊！即係譬如好似阿芬上一次講嘅就話，喂，我見唔到利物浦以前有嗰啲有組織性嘅波體，但係我冇錯，我見唔到嗰啲波，但係我都見，但係我見到一種佢個好好快嘅壓迫嘅兩三個人一齊去搶個波嗰啲嘢，咁都好啊嘛。而家曼聯乜嘢都見唔到，什麼也不見到，好似大衛高柏飛嚟咗咁樣睇唔到啊嗰啲。 不過講翻啦，嗱，留翻啲時間講其他球隊啦。咁啊，呢場波入邊有一個都要講一講嘅，幾欣賞嘅就係布列茅夫嘅中場球員啦，哈利艾達啦。咁咪好不幸啦，咁啊，剛剛佢個女出世就走啦。咁啊，亦都當時嚟講，何為都話不如咁啦，你休息下啦。但佢堅持呢場波，因為我贏咗車路士。因為而家對曼聯係攞分係最緊要，攞到一分我就算呢場波我係有機會輸嘅，我都仍然堅持我係專業球員，我係職業球員，我就要落場。所以佢當時嚟講呢一三分嚟講，對佢嚟講亦都喺賽後係好激動。即係如果以我嚟講，能夠喺香港球壇入邊嚟講啦，我記得曾經試過伍群立啦，即係佢爹哋走咗，但係有一場波好似唔知總督杯定係邊場波 final 南華對快通，佢仍然都要堅持踢埋嗰場波。即係喺現今足球嚟講， 其實世界性呢、這個呢啲咁嘅嘢咧，好多球員都會有呢啲咁嘅，即係諗法，特別係專業嘅諗法嘅。咁即係只不過就係冰山一角，今次就話響一個咁嘅情況，因為好可能就話佢特別啲，佢係一個弱隊啫。連啱啱咁呢一輪咧，搏完呢一隊搏嗰隊嘅時候咧，就會有較多人留意。其他可能咪留意唔到嘅啫，咁其實就係、是、即係老實講句真話，你職業球員你嘅職業你就基本上你又唔應該話呢樣嗰樣去。 其實所以我就借住呢件事去除咗表達呢個信息出嚟之外咧，亦都好可以反映翻俾某一啲球員啦，譬如話阿士東維拉啦、車路士呢啲啦，你其實目前情況。淪落如此係不因為你哋本身個球員心態都出現咗問題。如果你相比之下，你真係有看眼嘅，你哋會係。 其實一樣嘢真係，如果你認為中間個同個領隊有問題，你一係就大聲啲揚出嚟。 係。 我哋要同老細講佢咁樣嗰啲嘢唔得，但係你又唔好喺個比賽嗰度即係流力啊點樣啊啲，即係呢個係唔專業嘅。 係。 係唔專業嘅，即係。你有權抒發你嗰、那個 不滿， 但你唔可以去中間破壞咯。我覺得就 嗱，有幾個問題要問你哋啊。嗱，咁啊，譬如話曼城嗰場波啦，咁啊就佢贏咗呢個保時，贏咗呢個史雲斯。其實史雲斯就暫代領隊而家定啦。其實你點樣睇史雲斯隊波換咗領隊之後嘅表現？阿芬講先啦。 嗱，之前在幾集前我都覺得，即係舊年的小粉絲，我認為是合格啊 ，OK 嘅。咁但係嚟到今年個，我都覺得有一些比賽咧係不幸嘅啫，即係佢睇得唔差，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個人。 呢個係你最中意嗰種兩麗足球又 唔係啊？我覺得佢係踢起上嚟咧。 你覺得是享受的，即我不是在那裡捱的，又是這樣，即 我其實想，即我們是想欣賞的，即他輸贏，對不起，即我們不是什麼，我們只是想看一個喂漂亮的足球，包括他輸博。好了，講回曼城對史密斯，真的我發覺很妙的，他怎樣說呢，他追回一比一的時候看下個大鐘，哇正，仲有唔知兩三分鐘，哔哔。 係啊，我聽你阿芬講過嘅。 嗰球波亦都寫得好靚啊！佢攝個位喺個咩史東度，唔係嗰個黑人，佢攝埋嗰個波，連龍門啊有動作啊，個波都入喎，即係正硬式啊！啊，但係真係往往有時就話球賽成日都分析嘅就係。咩最危險啊？就嚟完場嗰陣時，其實整體我覺得啊，球證一吹雞嗰陣時啦，直至吹雞開波，直至吹雞完場，整個賽事都係危險。 因為我聽阿芬前嗰幾集講過愛華頓嗰場波啦，佢都批評過贏緊兩球有咩理由咁樣，即係永遠都係喺保時或者就嚟完場追翻，千祈唔好鬆懈。如果唔係會招致惡果嘅，即 係當然又要講翻。耶托尼嗰個波啦，好即係嗱，好得意，即係靚到冇人入。 係 一射，佢係咁樣射噶啦，不過又射中自己隊友改變方向，冧死咗個龍門。呢一球即係對於曼城嚟講啊，就真係執身彩嘅，即係我覺得，因為如果唔係咧，打和咁佢又失分，咁啊造就咗阿仙奴噶啦。即係呢個係我 咁啊嗱，李 Sir 係 你覺得史雲斯死得死唔死得眼閉啊？呢鑊 其實 慘唔慘先？ 唔係其實響季初我哋都講，即係曾經講過史雲斯，咦？我話呢隊波我哋好欣賞㗎， 係 佢唔理輸定贏，佢都係咁樣我哋 踢翻佢啲足球， 組織佢踢，唔會話乒呤乓啷大腳斬上去啊！即係慢慢去組織踢啊！佢哋係要想踢好個波，踢好隊波俾。大家去睇睇自己睇，咁即係我又覺得冇必要嘅，雖然係唔好彩，響嗰度俾人嚟絕殺，咁但係有一樣嘢即係 OK， 我哋都要令到即係一隊班霸要靠咁樣嗰刻啊，即係換句話，其實響嗰刻我哋可以講好唔好彩，但係。點解要講我唔好彩啫？佢好彩啫嘛。 係。 啊，點解我哋唔好彩？ 其實最慘會唔會唔係隊波啊？係最慘係 領隊。嗱，其實有一樣嘢，我冇錯，隊波一啲都唔慘，隊波一啲都唔慘，因為佢哋冇改變到佢個隊，一樣係咁打。係。就係最唔抵就我哋講個蒙克。 係。 因為蒙克其實我覺得喺個領導層嚟講咧，你係唔體諒佢嘅。 嗯。 即係其實好簡單。在當初一樣嘢，反觀有好多情況就，譬如而家有啲乜嘢隊個教練走咗揾教練，我嚟做咁嗰啲咧，佢死咗咧就叫做抵死，佢申請嘅。咁蒙克就唔係噶嘛，佢係以前踢史雲斯嘅。OK， 同埋一個響史雲斯就唔係曳嘅球員，打得好嘅態度。因為當然你領導層覺得佢態度好啊，可以做到嘅，你先 recruit 佢做教練啦，提升佢做教練啦。咁對於一刻佢有稍微有啲傷風鼻塞，你已經就話要炒佢，即係我覺得佢唔抵咯。同埋有一樣嘢就話，成日都講緊啦，長城唔係三幾日建成 嘅。係 有今日嘅表現，史雲斯係佢做到翻嚟嘅，佢做到翻嚟嘅。即係如果唔係咁，即係亦都相對好似我哋都曾經對阿曉士懷疑過。喂。咁一刻你點解要改變咁多嘢？你唔好叻，你見到個成果就話喺而家佢史篤城，佢就見到佢打改打短波啊，組織性嘅，佢就做到出嚟啦，係嘛？所以一樣嘢，只有一樣嘢就話，我唔會話史雲斯唔夠運啊，曼城佢好彩，如果唔係佢死咗啦。咁中間因為史雲斯佢唔係淨係話一個機會入到你。得一球波，又好話唔好咧，佢只係話佢唔好彩有啲波入唔到 嘅。係 啊，入如果唔係，佢可一早已經打瓜佢啦。所以我就會覺得係你曼城好彩，即係唔係我唔好彩。 因為嗱，其實史雲斯嚟講咧，雖然個排名而家咧都唔係咁理想啦，其實佢踢個方我認同嘅，其實佢唔係真係太差。 嗯， 因為一支球隊一定有起有落。 其實 基本上係。 其實我雖則話我個蒙克唔好彩啫，咁但係唔好彩之中咧。我覺得佢會可能比有好多其他嘅會睇到嘅， 因為曾經 佢係， 如果一個即係嗰啲老細冇嘅，求其見攞個攞冠軍嗰就好嘅咧，唔係好老細。 嗯， 如果真係真係識波老細，會睇到哇，史雲斯由佢咁樣建立上嚟，打到咁樣，啊，可我在我嚟講，如果我係個老細，我會喂。過嚟幫幫我， 因為他換領隊太過密啦。因為曾經時候，佢都揾啱一個領隊嘅盧德納， 係啊， 啊係啊， 佢幫佢攞埋聯賽杯㗎。 佢接盧德納手，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 就係 你唔可能話一打得差，你又要即刻炒。 所以我欣賞蒙克就係盧德納，佢都係組織㗎嘛。係嗱，就由一手張少雲斯開始，盧德納係組織，但係響佢贏到你又唔記功。當佢一有少少傷風未失，你即刻話唔要炒。而家同樣一樣嘢就係話。蒙克就承接了盧達納嗰樣嘢，繼續去佢知道，因為佢係踢波嘅出身， 明白？ 佢知道，咦？我哋可以咁做嘅，點解我哋唔繼續去做？ 係 好啦，繼續做咗落去。如果老實講句真話，如果係唔得嘅， 係 佢唔會喺超聯見到。 冇錯， 呢個小人師已經一早就喺落中甲踢啦。咁好簡單，但係去到嚟家，即係季半季左右啫嘛，又唔係要降班。使乜咁啫？俾啲機會佢添啦。點解要咁快咁啊？即係中間難保你繼續有啲咁嘅情況出現。今場波打得好啊，即係可能基本上啲球員就係支持蒙克，我哋要踢好啲俾佢，俾佢睇嘅。 係 啊，等佢知道我哋繼續佢嗰個理念去踢。 得 啊。只不過今次曼聯好彩，如果唔係佢哋又已經有分啦。 好 嗱，咁啊剩翻好少好少好少啲時間，要快平翻嗰幾場波。嗱，譬如阿仙奴嚟講啦，佢終於即係一如我哋所料啦，佢順利擊敗咗呢個打落水狗，搞掂咗呢個阿石東維拉之後咧，就享受咗最少24小時咧，就上榜首呢個位置嘅。 不過我覺得佢有機會，即係會有機會 嘅，有機會繼續坐落去嘅，因為始終今晚嗰場波咧，就李斯特城主場對住車路士咧，係兩隊波都有機會失分嘅。咁另外啦，利物浦保時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琴日場波咧。去到尾嗱，其實唔表現最好，佐敦軒達神已經出翻嚟噶啦，古天雷又出翻嚟嘅，咁仍然都係有種老鼠咬龜嘅感覺嘅，但係佢個心態又幾好嘅，佢仍然冇放棄，到保時嗰陣咧就89分鐘追翻和西布朗。 嗱，其實場波咧，你會睇到就話阿高寶帶俾你嘅理念，你哋唔好諗住完場， 係 不停去搶，不停去追，不停去追， 係， 所以佢要得到最後嘅回報翻嚟贏。就喺最後一刻冇和，如果唔係就輸咗噶啦。咁當然中間咧就話軒達神啊出翻啊嗰啲之類嘅。其實啱啱琴日場波嚟講，古天奴又一個傷咗又出咗嘅。 係。 咁其實中間即係始終永遠都係有啲瑕疵。就我唔明點解即係用賓特基咯場波，因為。你好清楚對手咧，嗰扎後衞個個都係碌碌撐嚟嘅。你賓達基冇啖好食嘅。如果反為一早用發明奴蓋嗰種打法咧，佢兩個撞下撞下就 會。 所以我又 因為琴日喺個直播度啦，我見到就係佢好中意喺個斜角再斬波入去嗰邊，令到西布朗好容易防守。因為琴日嗰場波，我哋喺上一集已經講過。一兩隊波嘅風格，西布朗係同利物浦嘅踢法係好接近嘅。當你大家接近嗰陣咧，其實你點樣行，我會根據你個全球個軌跡，我好容易防範你。嗱，其實我雖然我哋有一段時間係賺，到而家都賺緊高保嘅，但係你要留意翻，好似拜仁又好，巴塞都好，就算以前嘅曼聯都好，方妙拿係有，但係有一個元素唔可以缺乏嘅。阿芬你都知道嗱。當我哋做教練嗰陣，發現底線傳中唔得，高波入去唔得，小組唔得，係靠咩呢？就係個人突破。 個人突破。 但你隊波一定要有一個個人突破嘅人。嗱，你要留意，拜仁有洛賓，巴塞唔使講有美斯，皇馬有斯朗嗰扎。但係你利物浦其實嗱，方就喺度噶啦，你揾唔到一個有突破能力嘅人啊嘛。 你有突破嘅嘢，古天奴可以嘅， 啊 發明奴都可以，但一同樣一樣係話。不能單一個， 係啊，不能單一個 就冇計㗎啦。 係啊，因為單一個扭到波冇用嘅。 冇啊，佢淨係對付你一個啫嘛，係咪啊？好硬硬食你。 阿芬，你都有睇嗰場波啊？你 有。係嗱，咁樣講，其實佢33號阿艾巴咧，佢真係好扭嘅。 係。 我覺得好扭咧，係喺啲 不必要的地方去。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剛才談論那個即係你要個人突破咧，係要喺一啲危險嘅地區，喺一啲禁區、短距離直接有威脅。但係咧，我見到佢尤其是利物浦嗰個沙沙姆咧，佢係好上腳噶，一攞咧旁邊有人佢都唔交噶，佢扭幾嘢先。 扭幾嘢唔緊要，其實有啲機會已經有餐子射，佢又唔射。 佢又唔射，咁變咗咧嗱，我唔知嗰部點樣去調教呢個人，但係佢都係後生嘅。即係話，如果繼續落去，即係用咁樣踢咧，即係我覺得嚇，即係都係冇乜大嘅改善。即係我講利物浦，因為你要好似話齋，正話琴日又有一個受傷，嗰、那個受傷都好嚴重啲，我覺得應該 嚇、那個、 應該有排頭啊！一睇嗰個動作係直情踢咗埋收曬 啦， 食曬咁。嗱，呢個係日後再傾。 不過其實都好難嘅，佢可能真係話即係球員中間有啲傷患嘅。 係。 佢要擺呢個細路出嚟。 冇錯。 擺個細路出嚟，但係始終細路就嗰個經驗唔夠嘅，即係相對猛。 保護能力都好差。 馬瑞爾有前面一樣啫嘛，個經驗唔係夠好，佢好多嘢定當嘅，但 係 佢始終有時可能慢咗一步，或者快咗一步。 係。 啊，咁呢個有待日後啦，我又覺得 OK 嘅。 咁 始終起碼佢可以做到一樣嘢，你會睇到正常波打波嗰個氣氛咧，比起之前羅渣士處理嘅時候咧，好快佢都見到啲人散咗啦。 係， 但係琴日嗰啲我到加時去到係八分鐘，佢哋冇驚過。我唔理你啊！我總之我去搶，我搶你俾我搶到一次我就得啦咁樣噶嘛。咁相對對面嗰啲嘢成日，喂仲未完嘅，仲未完嘅咁樣，即係呢個好重要咯。 咁啊嗱，節目去到最後呢度啦，咁啊剩翻最後一場波就今晚就李斯特城主場將會對住車路士啦。反而我好有趣味性，就好想睇下呢樣嘢咧就。我情感上偏向就希望李斯特城嘅神話之路繼續行落去嘅，因為我係嗱機會從來留俾一啲有努力嘅人嘅，我又反而調翻轉啦，我好有興趣睇下車路士呢班球員今晚用咩心態去踢呢一場波。嗱，不如咁啊，你一個預測啦，阿芬，你點睇先？ 嗱，呢場波咧，我真係覺得係緊張刺激嘅，即係呢個我冇懷疑到。但你話嗰個勝負咧，我就覺得一半一半。因為正如大家想講，邊個唔知道摩連車路士而家係 處於一個乜嘢？ 處於咩位置？而李斯特城又係咩位置咧？咁呢個即係大家唔使啦。咁今朝有啲報紙評論咧就話車路士咧啲球員咧就驚咗呢個李斯特城。我又唔係咁睇，我又覺得佢驚， 因為佢。冇驚嘅可能嘅， 即係我個意思咧就話嗱，第一我係期望今晚場波係緊張刺激精彩。係你話嗰個勝負當然李斯特城贏咗佢就上榜首。車路士輸咗就 I'm sorry， 即係對唔住落咗去即係嗰啲即係所謂漩渦裏邊。咁你話摩連奴，因為摩連奴。佢前幾日喺嗰個有一個評論，佢話：哎呀，佢話佢而家好尷尬，就話咩尷尬咧？就話佢話我唔知點樣面對車路士嘅球迷對我嘅愛戴啊！佢話我唔識講，因為以前佢係串王。咁呢個我都理解嘅，即係話呢個當然係摩連奴另外一個講嘢嘅方式，即係話我係咁樣啦，但係都有受支持，對於佢自己係一個減壓。但係我話唔好聽，對於球員本身。即係好似正話講笑話齋，真係想睇下你啲球員究竟係好似話齋係大家共同一齊整蠱你啊，定係共同好啦，同你咬埋呢一啖啦，為咗我哋車路士個牌咁樣。 咪 係 啊，就係、是、咁。 其實所以點解先頭我話有機會繼續響頭咧？今晚場波有機會李斯特城失分咧，因為其實中間係人都知係。有啲問題存在喺度噶啦，就唔係球員踢波嘅問題，中間有啲人事嘅問題 會 出現，但係冇人知道幾時佢哋會解決噶。咁啱啱最近咧，就琴日就有個消息就話摩連奴就話佢會唔會要 加希爾啊，甚至乎有人話佢逼走加希爾上。咁其實好簡單，即係如果係真嘅，亦都難保一樣嘢係真係有啲咁嘅嘢講。咁但真實事件要加希爾同佢先知道。 OK， 咁可能未必好就喂佢同加希爾爭唔爭？我借你過咗一棟啊！我講啲嘢有啲，佢一到2017年先約滿，而家2015年大大話話都年幾兩年，點解會咁講啫？係嘛？咁即係喂嚇嚇佢哋啊！如果唔係我唔理你噶，幾多年我都唔要照炒啊！唔使佢俾錢噶嘛啲嘢，老細俾啫嘛。 OK， 好 呢樣嘢，可能而家坦克又會回光返照都唔定得啊！ 咁咧，呢一次到呢度真係要到此為止啦，因為有其他歐洲賽事嘅消息咧，就留翻喺第二次歐洲足球時候，我哋再繼續去討論。咁啊，因為今週嘅賽事入邊咧，有好多強隊都出現失分，尤其西班牙聯賽。咁啊，陣間翻嚟再見。 好，拜拜。